日前我们从相关的渠道独家获悉，荣威 i6 所搭载的互联网系统将进行更多的升级，已经全面进入支付宝。那未来呢，荣威 i6 的用户可以使用支付宝便捷的支付用车来产生的一些相关费用。据悉，该车将于2月17号正式上市。荣威 i6 基于上汽集团全新的 MIP 互联网网购构架打造，和荣威的 X5 一样，将搭载由阿里巴巴提供的技术支持的云 OS Auto 的智能的操作系统，并实现了工作功能的上新。那除了具备手机登录 ID 身份账号、远程定位汽车、远程启动空调、预约保养、语音调节空调、那语音开天窗、双盲定位等常用功能之外，荣威的 i6 会根据用户的需求最新上线新地图、渲染引擎、有声读物、智能硬件设备管理和组队以及路径共享、新能源相关功能，实现了更为人性化的智能出行体验。日前，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起亚的全新 K900 的路试谍照，测试车是采用了全新的车身造型，几乎已经达到了量产的状态。根据海外媒体推测，新 K900 预计今年年底或2018年年初正式发布，预计起亚的旗舰车型。那现款起亚的 K900 于2012年初发布，如今已经是到了产品生命周期的尾声。从最新的谍照上来看，新一代 K900 的前格栅设计似乎是借鉴了同门师兄 Genesis 的设计风格，由于采用了严格的伪装，目前还是很难看出新车前脸和其他细节的变化。日前，斯柯达正式发布了新款的明锐最强的版本，明锐的 RS 的245的官方图片。该车搭载了一台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搭载了245马力。据悉呢，该款车将于3月初开幕的日内瓦车展正式亮相。明锐的 RS 245仍旧是提供三厢版和旅行版车身结构可选。外观方面，和普通的明锐最明显的区别是加入了更为激进的黑色的运动套件，配备了19英寸的双色合金轮圈，同时车身高度是降低了14毫米，后轮的是增加了38毫米。那新车内饰的图片是尚没有公布，不过根据官方消息称，明锐的 RS 245中控台配备有9.2英寸的信息娱乐触屏系统，支持 WiFi 的连接语音系统以及智能手机无线充电等功能。日前我们从相关渠道获悉，法拉利已经是Fiorano 的测试赛道上为即将推出的 F12 继任车型举行了私人的展示会。该活动不仅仅是面向顶级前代客户公开，那据悉呢，新车内部代号是 F12M，预计将于3月份开幕的日内瓦车展上正式亮相。不过未来发布之后呢，极有可能采用全新的命名方式。另外，新车的动力系统将升级到6.5升的 V12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是高达800马力。法拉利改款的 F12 的谍照是比此前已经曝光了多次了。根据此次发布会上邀请函的预告信息可以看到，新车的侧面线条和现款的 F12 相比有着很大的变化。此外，新车还将在外观、空气动力设计以及内部信息与娱乐系统方面进行更新，有望配备8.8英寸的中控显示屏。 来不及删，谁都比你更想给我。 My life 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想在里面放一份爱。 Why 总是被打败，真的好无奈。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想要找回来，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 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今日新车闻，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春节呢刚过，在春节期间很多人都会驾车出行，在春节的假期期间，市民回家过年走亲访友，有一些人是心存侥幸，酒后仍然是驾车，千万使不得。那为防事故保安全保畅通呢，我们是看到了很多的省市都开展了酒驾和醉驾集中查处这样一些行动。那其中呢在春节期间很多省市呢已经是濒临查起酒驾将近几千起，其中有一起还蛮有意思的，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不配合吹气检测还威胁吓唬民警，就在2月2日16:30，在临沂市的十字路口的虎源水库北侧，一名驾男子开着小轿车冲出8米多宽的桥面，坠入了近10米的沟渠之中。轿车倒扣的位置是紧贴着水库水面，车厢严重变形，司机呢被卡在驾驶室内。那根据现场的官方的消防支队呢，是经过了15分钟的救援，将已经昏迷的司机是救出送医。经过紧急救治，司机的生命体征是平稳，并且恢复意识。那救援人员也是事后在了解到，这名司机当天中午喝了酒，发生事故的时候酒劲儿正上头，已经记不清楚当时发生的情景了。 现场的目击者说，坠桥的时候这辆车的速度非常快，坠桥之后又发生了翻滚，幸好救援及时，没有发生人员伤亡。那就在当天晚上的9:30左右呢，当地的警察又发现了一起也是酒驾产生的一些问题。一辆从北向南行驶的白色的教练车看到执勤民警之后突然变道，加大油门冲过执勤卡口，这辆车有问题，民警呢立即通知其他路口的执勤民警设卡连接。当这辆车行驶到温泉路和凤仪街交汇路口的时候呢，司机就发现，哎，这个路口的执勤民警正向他们走过来，他再一次变道试图加油门逃离的时候，被民警堵在这个路口的附近一个小路上停着，之后这司机拔下钥匙撒腿就跑，结果呢没跑多远就被民警追了回来。当民警要求司机刘某出示行驶证、驾驶证的时候，他一会儿说丢了，一会儿说放包里了，一会儿又说放车里了，就是拒不出示双证。民警让他去车里找，他翻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时候民警发现证件就在刘某兜里，就在这个时候刘某把双证从兜里掏了出来，偷偷塞到了驾驶座底下，没想到被眼尖的民警逮了个正着。刘某这个时候浑身散发着酒味，民警怀疑刘某是涉嫌酒驾，并且呢用酒精检测仪对刘某进行吹气检测，可是刘某就是不吹，一会儿说自己嘴干，一会儿说自己肚子疼，竟然会守着民警和围观群众不顾形象直接在路上大便，可是大便完了仍然不配合民警的执法。民警就把刘某带到了交警队并做他的思想工作，但是不管民警怎么说，他就是不吹气不检测，还威胁吓唬民警。民警将刘某带到了河东医院进行抽血检测，刘某还是不配合。最后刘某发现自己逃不过去，才配合护士抽了血。那目前呢，酒精的检测正在等待当中，案件也是在处理之中。其实啊，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经是反复这几年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一些事儿了。那也是为了自己和路上其他人的安全，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警钟长鸣。不过刚刚呢说到了，在喝酒的过程当中不慎的将车陷入水中，到这儿呢倒有几个小贴士想提醒各位，就是说如果你一旦哈真的是驾车入水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能够自救。首先要看一看能不能打开车门，如果是掉到河里的话，由于空气压力的缘故，可能一时作用就没有办法在水下把门打开了，因为阻力太大了，但是如果你的力气够大的话还是可以的，因为在水下电路呢是很容易烧掉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如果水不深，尽量的到高处保持呼吸等待救援。如果我们的车掉到了水不深的地方，我们可以及时的把头伸到外面去，这样就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就不会在水里挣扎，因为这样的话呢获得了等待救援的时间。如果说一旦水真的很深，找一些硬物来砸窗户，如果很不幸的话呢掉到了一个水非常深的地方，那么首先就要看看你自己的水性怎么样了。如果水性很好，可能还能状态好一点，如果自身不会游泳，那就真的很危险，所以说要尽快的找到一些硬物马上逃出车来。那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如果是车掉到河里，呼救是一定的，但人的呼救声肯定没有车的喇叭声大，所以说在车里的喇叭还可以用的时候，尽量要一直按，或许呢希望大家可以撑到尽快得到救援的时候。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行车帮的今日行车文，我们在下一时段马上回来。 后就算失望，是我青春太多，如绿就要乱路，如下就要错下，是我不敢去搞，男孩样有办法，让我永远期待好吗？常然后或会寂寞，常然后或会失望，现在爱我叫我天天似仙薄荷，求诚实或要浪漫，求浓烈或要清淡， 想起了最美的线条，我的很坚强会是你最快乐的烦恼，一眼就看出你多好，我一爱上你就上当，我一触即发快乐忍不住有点疯骚， 上次要我潘玮柏巅峰再起，只要我能飙着风，我用速度不是你的国度，玩儿般的温度干嘛撒野站在原地不动，呜呜呜呜哈哈，每年冬天也要追上你，哦哦你我有同样节奏，我们超人是我 you、yeah. 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超级新 K 车。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那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进行我们这一环节的超级新 K 车。今天我们来谈的这两款车呢，是一个入门级的两款的名车，是全新的宝马一系和奥迪的 A3。全新的宝马一系运动轿车，前不久其实我们刚刚有看到过很多关于这一款车的一些试驾的一些评测，包括三厢的前驱，但操控却依旧很宝马的车型。或许有人会觉得宝马这么做的话会失去了很多自己的性格，但是矫情的点呢，就是不是还有 M 车型的吗？所以说不用着急买不到纯粹的宝马运动型车，因为宝马一系的三厢也的确很出色，它的到来不是为了别人，正是奥迪的 A3。 两款车型都是非常有个性的小车，也是注重细节和前卫时尚设计的一类，所以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一些相遇注定呢将会在这个级别成为最有力的一些竞争对手。在一些豪车品牌的入门级的车型当中呢，很多人都会选择这样的一批车型，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有竞争力哈。传承了各自品牌旗下最主流的一些设计理念，全新一系加入了更多性的一些设计元素，奥迪 A3 呢则是保持了一贯的精致感。 C 柱的后窗位置的霍夫曼斯特曲线设计是宝马最显著的一个特征， A3 呢就是保持了流畅的协调的车身设计，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亮点。不过要说的是，一汽看起来更加的厚重一些，单边单出的一些排气设计更运动一点，奥迪 A3 的设计则是更强调一些科技感，全是全黑内饰的处理方式。那宝马的内饰呢，设计感就更强调以驾驶者为基准了，设计理念是结合运动感和豪华感在里面。看一下内饰， A3 的内饰就是简单和朴素，但是细致程度以做工和用料无可挑剔。对于深度体验过这两款车型的人来讲，我想说他们的颜值、做工、设计功能真的都还挺到位的。但是不讲圈速的快慢，就操控性而言，宝马一系的表现真的是要好不少。那宝马呢，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我们看不见的那些地方。全新的宝马一系运动型的轿车预计将会在2月份亮相了，但从外观内饰和这样的一些方面来看，我个人都是觉得宝马一系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符合国人对品牌做工空间等方面的一些要求，唯独在价格方面呢，面对 A3 是最大的挑战。如果到时候真的能有一个很好的定价，那么宝马一系的运动轿车将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你在考虑入门级的车型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到时候看你的。 人生总有不如意，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喜新不厌旧，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两天的时候看了成龙的那一部电影叫《功夫瑜伽》，里面有这样一个片段，说实话还挺吸引人的，就是在这个七星迪拜塔下面开了一些迪拜的豪车，然后在这个公路上追逐的一个情景。那众所周知呢，迪拜警局是有着世界上最豪的车库，在这里呢，日产的 GT-R、 奥迪的 R8 仅仅算是入门车款，兰博基尼和法拉利也只能算是家常便饭。拥有超跑车队的迪拜警方还拥有一台创造了世界最快警车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布加迪威航。那这一台车呢，是可以从静止加速到每小时96公里仅需2.5秒，而且极速更是达到了每小时407公里。其实不光是警车，迪拜还有一些其他种类的神奇特种车，比如说这两台福特野马的 GT， 他们的主人呢是迪拜救护车服务公司。没错，这些跑车是救护车，他们拥有一台5.0升的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也达到了426马力，0到100公里加速时间是4.5秒。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办法装下担架。您可能觉得迪拜的救护车公司可能是疯了，不过他们还没有过瘾，因为购入野马几个月之后，他们又陆续添置了一台 Luster 的刘瓦和一台的日产 370Z。 DCAS 的 CEO 表示，这一些跑车装备了普通救护车60%的救护设备，从氧气到小型手术都能够支持。有了他们，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时间可以从8分钟缩短到4分钟。由于紧急情况呢，这就是生和死的差别。继警察和急救的机构之后，迪拜的消防部门也坐不住了，他们为自己添置了一个雪佛兰的科尔维特车队，理由不用说，又是比消防传统车更快的到达事故现场。雪佛兰的科尔维特搭载了一台6.2升的 V8 发动机，迪拜民防部门表示它可以达到每小时340公里的极速，并且已经向吉尼斯申请了世界上最快消防车的世界纪录。用跑车做救护车可以将医生快速的送到伤病者身边，那么消防车仅仅是为了把消防员送到火坑里吗？当然不是了。这一台的科尔维特中呢，是装满了急救、消防和检测设备。看完最快警车、最快救护车和最快的消防车之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款最快的公交车，它们叫做 Super Bus， 最高的时速是可以达到每小时250公里，外观看上去就像是一台加长超跑。那 Super Bus 呢，高是 1.65， 宽是 2.5 米，而长度则是达到了15米。它拥有6个车轮和16扇的欧翼门，可以乘坐23名乘客，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美好，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投入运营。对于救人的工作来说，时间就意味着生命，但是我们始终认为哈，相比于警察、医院和消防局这些高性能特种车，最大的受益者可能还是迪拜旅游局，你说是吗？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喜新不厌旧，那也是我们今天新兴车帮的全部内容。这一首歌就是来自前两天《功夫瑜伽》当中的那部主题歌《功夫瑜伽》。 冰岛吃香辣， 麻辣。 这儿呢。 我在地板刷新卡 麻辣， 这儿呢。 我在冰冰的天下， 功夫瑜伽最痛快，偶尔你乖乖，身体软得像海洋，哎呦喂厉害。 来人把种子拍，我手到擒来，小菜小菜小菜小菜，统统是小菜。 瑜伽的秘密抬起来，一抬一抬一抬抬， 胳膊屁股抬起来， 一抬抬抬抬抬， 下巴给我抬起来， 一抬一抬一抬抬， 让你看看我厉害，一抬抬抬抬抬。 哎呀，我的光老天呀，你会练瑜伽？ 哎呀，你的乖乖呀，加油一百八。 哎呀，我的妈妈咪呀，还能下大叉。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往上放牛结巴。 我在东北玩泥巴， 妈呢？这儿呢？ 我在冰岛洗桑拿， 妈呢？这儿呢？ 我在迪拜刷地卡， 妈呢？这儿呢？ 我在印度练瑜伽， 功夫瑜伽最痛快，哦我的乖乖，身体软得像海南，哎呦我厉害，才一分钟自拍，我手到擒来， 小菜小菜小菜小菜。是小菜， 功夫瑜伽滋儿滋儿，功夫瑜伽门门，功夫瑜伽让你心里没有烦心事儿。抻抻你的腿儿腿儿，带上老少爷们儿，咱们这个功夫瑜伽越练越有劲儿。功夫瑜伽滋儿滋儿，功夫瑜伽门门，功夫瑜伽让你心里没有烦心事儿。 在东北玩泥巴， 妈呢？ 这儿呢？我在冰岛洗桑拿， 妈呢？ 这儿呢？我在迪拜刷金卡， 妈呢？ 这儿呢？我在印度练瑜伽。 啊！哎呀，要闪了，闪了！ 这一切都不会是梦境。Make my wish, make my wish， 闭上眼睛，愿望是靠近。 Man。